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。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经过佩辛斯的一番侦查总结加整理，他把自己考虑到的一些疑点一一记了下来，并且在哈姆雷特山庄念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佩辛斯瞪了罗威一眼，继续念下去。三，如果哈姆内特塞德拉不是阿莱斯博士，那么阿莱斯博士出了什么事？他为什么失踪了？四，多诺霍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五，是谁追赶我和戈登，抢走了信封？六，刀副手是谁？他不是阿莱斯博士，可能另有其人。七，跟在刀副手后面打开秘密橱柜的人是谁？可能是阿莱斯博士本人，他当然知道自己藏东西的所在。 等一下，佩辛斯。 雷恩说， 你怎么知道刀副手不是阿莱斯博士？还有，昨天晚上阿莱斯家有两个人。 佩辛斯开始解释，雷恩定定地看着他的嘴唇点头， 对对。 等他说完，他喃喃地说， 不同凡响。可能，而且千真万确。就是这些吗？ 不，还有一件。佩辛斯皱起眉头，是最重要也是最疑惑的一个问题。他继续说，八，这些疑点指向什么地方呢？毫无疑问，就是阿莱斯博士所说的价值百万的秘密。可是价值百万的秘密和阿莱斯博士留给爸爸的符号有关，所以每件事的解决都取决于最后这个问题，符号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说完，他放下纸，又在桌上随便涂鸦。两个男人好一阵都不说话。原来不经意看着佩辛斯涂鸦的罗威从椅子上半站起身， 佩辛斯和雷恩好奇地看着他。你在写什么？年轻人尖声问。什么？佩辛斯眨了一下眼睛。就是叫人抓破头皮的符号 3HSWM 呀。 万岁！ 罗威大叫，他跳起来，眼睛发亮。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么简单幼稚的事情。 哲瑞雷恩站起来，走到桌边，脸暴露在光线中，表情严肃。他说：“ 你终于看懂了，佩辛斯。那天我们坐在你父亲的办公室，他把萨克森信笺打开，看里面写些什么的时候，我也看见了，懂了。戈登，告诉他吧。” 我不懂你们两个人说的是什么。佩辛斯抱怨说， 你刚刚写下这符号时我怎么做的？ 罗威问。 就在桌子前面，面对着我呀。 一点没错，换句话说，我看见这符号就像雷恩先生坐在巡官对面，巡官打开原来的信笺时看见他一样，他看见的和我看见的一样，我是倒着看的。 佩辛斯惊呼一声，他抓起纸倒过来，符号现在变成了这样。他慢慢重复道 WMSHE。 在他口中每个字母似乎都有不同的滋味，这看起来像某种签名似的。 WM William。 两个男人热烈地看着他。 William Shakespeare。 他大叫出声，从椅子上跳起来。 William Shakespeare。 过了一会儿，佩辛斯坐在地毯上，就在老绅士的脚边。老绅士白皙修长的手指抚玩着他的头发。 罗威轻松地坐在他们对面。 从那天开始，我心里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想这回事。 雷恩疲倦地解释。 分析起来，事情好像很清楚。阿莱斯博士不是在模仿莎士比亚的签名。这摹本应该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笔记。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写下，可能自以为写得很清楚。这个莎士比亚不寻常的签名里的大写字母，不寻常是因为小写的 M 和手写体的 E。 可是为什么 H 是大写的呢？可能是阿莱斯的古怪行为，这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，罗威慢吞吞地说，这是莎士比亚签名中的一种，真奇怪。 雷恩叹了口气。 戈登，你知道的比我更清楚，世上只有六个真正的莎士比亚签名。 说起来奇怪， 年轻人说， 其中一个写成 Will Shakespeare。 是啊，还有一些所谓可疑的签名，其中一个的拼写就像阿莱斯的符号，一个大写的 W， 小写的 M 连着 W 的顶端，然后是一个大写的 S， 一个小写的 H， 一个小写的 E 也被连起来了。 就像叶的古体英文书写形式吗？ 佩辛斯问。 答对了，这个可疑的签名出现在阿尔丁版的奥维德的变形记中，现在藏在牛津的伯德里安图书馆。 我在英国时曾经见过， 罗威说。 老人继续说， 我向伯德里安图书馆查证过了， 奥维德的那本书仍然在那里。我原想这件事可能会和那本书的失窃有关，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想法。 佩辛斯感觉到他的手指在他的头发上翻动。 让我说得深入些，阿莱斯博士所说的秘密价值百万，他留下一份莎士比亚的签名摹本当作解开秘密的钥匙，所以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。你们现在看出来这会是什么样的秘密呢？ 您是说？ 佩辛斯的语气显得很敬畏。 这些偷窃事件、疑问以及所有的事情都和莎士比亚第七个真实的签名的发现有关吗？ 看起来很像，不是吗？ 罗威苦笑着说，我在这里浪费青春。翻遍伊丽莎白时代的记录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这么非同小可的事情。 还会是什么呢？ 雷恩轻声说， 如果秘密果真价值百万，阿莱斯博士有理由相信签名是真的，不然他怎么能价值百万呢？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 年轻人轻轻地说， 如果他拥有不可衡量的历史和文学价值，他本身就是无价的。 我在那种资料上看过，在拍卖会上新发现的完全真实的第七个莎士比亚的签名就值100万，我不知道那指的是英镑还是美元。不过签名不可能没有目的，签名通常和某种文件相联系。 书里的纸？ 佩辛斯大叫。 嘘，佩蒂，没错，虽然未必如此。 罗威思量着说， 六个真实的签名当然都和某些文件相联系，一个在法律文件上，老家伙卷入了诉讼，一个在大约1612年买房子时签的合约上，另一个是买同一幢房子付款时签的名，最后三个在他的三张遗嘱上。但他也有可能在一本书后面的环衬上，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看未必，正如佩辛斯已经看出来的。 雷恩摇着头说， 这第七个签名可能在一个文件上，一个交易文件，一份租约上。文件本身的历史价值可能不值一提，也许 价值不可能很小。 罗威表示反对， 如果是交易文件或者租约，可能有天大的重要性，可能说明莎士比亚某天在某处可以澄清许多问题。 对对，我说价值很小是从人的方面来看，但是如果是在一封信上呢？ 雷恩身子往前弯，他的手指紧紧扯住佩辛斯的头发，他几乎叫了出来。 想想这类可能性，一封签了名的信是不朽的莎士比亚写的。 我在想， 罗威咕哝着说， 这真是太过分了， 这是写给谁的呢？里面说些什么？ 自传资料， 一件货真价实的莎士比亚亲笔文件。 这当然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，老绅士的声音奇怪的有些不顺畅。 如果签名出现在信尾，这封信会比签名更有价值。无怪乎老学究们成天勾心斗角，这就像……天哪，像找到圣徒保罗的信件真迹。 那份文件就在1599年的贾格尔里。 佩辛斯吃力地低声说， 阿莱斯博士显然找过其他两本现存的1599年的贾格尔，没有找到东西就不择手段取得第三本，也就是萨克森的收藏，结果他找到了。这可能吗？ 看起来如此。罗威笑笑说，他找到了，幸运的家伙。 可是现在被偷走了。哦天哪，我敢打赌他原来在阿莱斯博士的橱柜里。 大有可能，雷恩说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发现这被偷走又被送回的第三本书，原来是塞缪尔·萨克森从英国的收藏家汉弗莱爵士那儿买来的。 就是把哈姆内特·塞德拉推荐给维斯先生的那个人。 佩辛斯大吃一惊。 同一个人。 雷恩耸耸肩。 汉弗莱死了，就在几个星期前死了。不，不。 看他们两个人都很惊恐，他微笑着说， 别吓着了，他的死因是自然的，也就是没有人为的因素，跟平常一样，上帝是刽子手。他已经89岁，死于肺炎并发症。我在那边的联络人告诉我，萨克森从汉弗莱手里买来的贾戈尔就是招惹了这么多麻烦的这本，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就属于汉弗莱家族所有。汉弗莱爵士是这个家族最后的传人，没有子嗣。 他不可能知道贾格尔的封地里藏有文件。 罗威说，否则他也不会把书卖掉。 当然不会了。其实汉弗莱家族几代人都不知道或怀疑文件的存在。 佩辛斯问，可是为什么文件要藏在书皮里呢？是谁藏的呢？ 雷恩叹息着说， 这是一个问题。我想文件藏在那里几百年了，可能是写给一个同时代的人的，谁知道呢？但是文件需要藏起来，我相信它本身就有特别的价值或意义。 老奎西溜进书房，他苍老的脸宛如菜叶，无一处没有皱纹，每一条皱纹里都装着一个坏消息。他拉了主人的袖子抱怨说， 哲瑞先生，有一个叫鲍林的人是泰利镇的警察。 雷恩皱皱眉， 你这不死的凯列班，你说什么？ 他打电话来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一个小时前书房的时钟指着7点，阿莱斯的房子被神秘的炸掉了。 房子成为大火肆虐过的烟雾弥漫的废墟，层层浓厚的黄烟仍然挂在附近焦黑的树枝上，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硫磺气味。老式木建筑被夷为平地，墙壁和屋顶的碎片洒满道路，房子倒塌在地窖之上，处处都是灰烬的空地上依然冒着烟。周景努力推开聚集过来的好奇的人群，泰里镇的消防员已经控制了火势，把注意力集中在防止火势蔓延到干柴上。消防用水设备不足，必须从泰里镇和艾文顿另外调来水箱支援。水箱里的水很快就用光了，看热闹的人被迫加入救火的行列。鲍林警官在空地边缘迎上了佩辛斯、罗威、雷恩， 他的红脸膛满是灰尘，气喘如牛。他咆哮着说： 真可恶，我的两个手下受伤很严重，好在出事时没有人在屋子里。6点钟爆炸的。 没有预警吗？ 雷恩轻声问，奇怪地表现出激动的情绪。 我猜不是从飞机上丢下来的炸弹吧？ 不可能，这附近整天都没有一架飞机经过。 我的两个手下说，我们离开1-2个小时以后，附近都没有人来过。 那么一定是事先放在屋子里的炸弹咯。罗威忧郁地说。 天哪，真够险的。 我们在的时候有可能爆炸的。 佩辛斯脸色发白。 这真是有些难以置信。炸弹， 他说着全身为之一颤。 可能放在地窖里。 雷恩默然地说。 今天下午我们唯一没有搜索的地方就是那里。真够蠢的。 地窖，我猜也是这样。 鲍林愤愤地说。 啊，我的手下要被抬去医院，我得去看看。他们差点就被炸成碎片了。明天火彻底灭了，我们再过来看看。 三个人坐在老绅士回哈姆雷特山庄的车子里，都非常安静地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。雷恩显得特别忘我，手指放在下唇上，注视着天空。下集当中，当三个人还沉浸在阿莱斯博士的房子被炸毁、线索消失的时候，乔特博士突然来了。他告诉雷恩，塞德拉博士失踪了。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。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100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。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，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，被看不见的风吹着。脏兮兮的房子，高矮胖瘦的无所谓的样子，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。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，就如同我喷的